陈国想了想，也确实，想请一个人入伙，可不就是这样直接去说吗？陈国随便估计了一下，觉得就这么说，成功率也应该挺大了。因为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对于职业圈都很有一种向往和期待。只要不是跳出去说同学，你骨骼惊奇，有一股灵气从你的ID上喷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么离奇的话，那基本是个玩家都会对战队这样的事儿比较感兴趣的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先去接触一下。陈国答应了，他一直积极地想帮着队伍的成立做些事情，没理由真有事情推过来的时候又推三阻四。陈大老板可没那么矜持。 叫什么名字？ 陈国一边问着，一边准备换神之领域这边的角色上线了。 小手冰凉，也修说着。 陈国在旁围观，其实是完全没有看到小手冰凉这角色的，也只是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候有一抹圣之玉树把局面给扭转了，而 恐怕骗不了人入伙，需要照叶修说的这样才能让人信服。是的，无缘无故，陈果突然就有了骗的这种感觉。 话说，为什么你不去？ 陈果觉得叶修让自己去好像有点什么别的原因。 这不是为了避嫌吗？你看，张家乐走的时候都说了，当心那家伙鄙视我的身份，我要跑去直接和人说，我叶秋，跟我走，直接被人喷一脸怎么办？所以还是由你出面吧。 那最后还不是要接触到你？ 那你就说我也是你在路边不小心拉拢到的呀。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陈国摔鼠标，深刻觉得叶修是把一件比较不靠谱的事情交给自己去做了。 霸图的粉丝嘛，以我的身份背景，处理起来当然不得不谨慎一些。 再霸气雄图也并不一定就是霸图的粉丝吧？ 我当然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才这样说的。 你都到底到什么程度了？ 这小子是霸图的粉丝，张新杰的铁杆支持者，据说是。 据说？ 没准他是吹牛呢。 这有吹牛的必要吗？ 陈果真想把叶修的耳朵扯过来好好吼一通。 总之我觉得由你来接触靠谱一些。 这样忽悠人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啊？ 你看，你本来就是战队老板嘛，人员组成就是你的职责所在，你组织的队伍有我又有他，这是你做老板决策的事情，我们队员怎么有资格挑三拣四呢？你应该拿出这样的工作态度来，不要总想着什么粉啊粉啊的。 叶修严肃地教育道。陈果被说得一愣一愣的，半天才回过神来。 你是在教训老板吗？ 不敢不敢。 那他要是终归还是不答应怎么办？ 那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，真要不愿意也没办法。 叶修叹息着。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，正常荣耀玩家对于组个战队这样的事儿应该不会有什么抵触情绪。 陈果看叶修流露出遗憾的神情，想想这新组战队的艰辛，反倒是宽慰起他来。 希望如此。 两人商量完，陈果已经准备行动，一拿起鼠标却又亮那儿了。 不加他好友，我上哪儿去和他接触去啊？ 哦。 叶修点点头。这边无敌醉俊朗发消息给小手冰凉。 在哪儿呢？ 刚淹死了，妈的，正往北桥那边赶呢。那边什么情况？ 小手冰凉回道。 看。 叶修把屏幕让给陈果看。陈果无语。有时候事情真就这么简单。于是北桥法师的争夺战，无敌醉俊朗就此退出，陈果的竹烟侠开始佯装路人经过。北桥之上战斗进行得精彩纷呈。在把百花谷全部清除掉以后，以北桥两端各自辟成了一处战场，各大工会混战成了一团。桥东头最终是以轮回工会渐占上风，玩家渐渐掌握住了这一边的有利地形，远程职业抢占高处，辅助控场类职业正中策应，近战类职业在最底下大开大合。轮回战队的战术清晰无比，就是充分利用北桥的特殊地形条件，站位不止分前后，更有了上中下三路，而这一切的布置正是源自于他们阵中一个中气十足的粗狂指挥。至于桥西头，此时却还是一片混战当中，难有工会能抢上风。只是东头轮回最终的局面给了西头这边的工会思路，各大工会开始照猫画虎。但问题是，这思路是给了他们大家，于是最终还是打成了个相持不下的局面。酱油焦躁啊，非常焦躁， 既焦虑这个 BOSS 争夺的局势，也焦虑那边无敌最俊朗的从容退场。他想冷静，他提醒自己冷静，但心就是静不下来。他无法认真地观察目前的局势，进行英明的决策。他心底总是不由地浮现出无敌最俊朗的身影。那个家伙在他们的工会里混了两周，苦力了两周，蒋优完全没有摸清他的目的，但是突然之间就这么说走就走了。最后的这个 boss 也没见抢，就晾这儿了。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和浅花迷人一起浪漫的跳水。这家伙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啊？蒋优不相信叶秋只是来他们工会潇洒走一回，人可是大神啊，哪有这么多的时间来悠哉啊？而且看他最后消息的字里行间，蒋游有一种感觉，叶秋并不是因为要走了才显得不在乎身份暴露，他好像从头至尾都压根不怕自己被怀疑，完全不怕自己暴露。大神当卧底都是这么嚣张啊，但为何他的目的却是藏得这么深，一点儿也看不出？无敌醉俊朗和他们混在一起这几周，霸气雄图到底有什么变化？蒋优觉得问题一定藏在这里面，但是这几周除了好多团队副本进度有了突破以外，这样喜人的变化之外，根本好像没有什么坏事担心。坏事是藏在好事当中？蒋游就是不由得总要去想这些个问题，他如何能做到清醒的指挥？对此 BOSS 本是志在必得的霸气雄图，今次出去的阵容强横，但在蒋游心不在焉的指挥下，却也陷入了可怜的僵局。正被动到无可奈何的时候，突然一道绚烂的光影突杀进了人群，那人来得一往无前，好像完全是各大工会玩家的存在如无物一般。光影直接就从人群中劈开了一条道，有的人死了，有的人活着，而他已经离去，几个起落瞬间就已经抢到了一个高点。浅花迷人，所有人看到了，这家伙又回来了。